好天慢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好天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灵异事件唔有错啊？ 有灵异事件，冇错。 我仲有一个灵异事件，我自己未讲啊嘛。 哦， 其实唔正止嘅，即系只系咧，我想将我呢个所谓灵异事件咧，系我连系解释唔到嘅，我自己解释唔到嘅，我俾人都解释唔到嘅，佢讲出嚟先为之灵异事件啫。惊唔惊？我唔理你啊。即系上次阿 Benny 讲嗰个咧，我真系惊惊地噶。我因为佢个妖柱咁样，即系有啲惊。我哋可以讲下阿前节目之前我讲过灵异事件啫。我不一路咧都话佢系鸠噏嘅啫。 前节目主持人即系而家有大镬嘢 啦，大镬嘢，大镬嘢，大镬嘢。 明， 大镬嘢嗰个 有事系咯。 嗱，咁嗰个同阿 Benny 讲个差唔多嘅，嗰个故事。 Benny 讲两个嘛。 嗱， 你系讲去香港 阿 Benny 讲 ，Benny 喺香港做地盘嗰个差唔多嘅。 哇，咁样，哇，咁呢啲系好猛嘅。 即系话喺个嗱，我透露少少啊。阿前节目主持人咧，佢又讲过一单事件，佢话撞鬼嘅。 嗯， 我哋不嬲，你知我都唔信佢，屌鸠佢噶嘛，系咪先？咁咧，佢就话佢系点样咧？佢话喺又系一条好光猛嘅大街度。 嗯嗯， 周围冇嘢嘅，佢又俾人拍，又系俾人拍下， 又系俾人拍， 好大力嘅。但系拧转头，日光日白嘅， 日光日白， 唔见人嘅，唔见人。 阿 Benny 上次都日光日白嘅， 系啊，同佢差唔多，所以。 收工啊嘛，佢 啊， 即系未黑齐啦，唔系。 前节目之前讲嘅时候咧，我就唔肯信嘅， 嗯， 就冇，即系所以我咪唔惊咯。但系呢次阿 Benny 讲嘅时候咧，一捻模一样嘅，个故事系一样嘅，话声咧，基本上系，咁我咪有少少惊， 嗯， 啊，所以咁样呢个就系阿前节目之前主持人嗰个佢嗰个灵异事件啦。不过当时我同啲主持咧都话佢鸠噏嘅。 我个节目讲嘅， 大家节目讲嘅，我话系够噏嘅。咁呢个我面啊吓，我仲有几个咧啲社运人士嘅灵异事件嘅。 嗯， 咁、啊、我如果有机会，咁我先讲啊，咁我唔讲住啦。呢次咧就唔系咩灵异事件啊， 嗯， 即系跌落水运揾翻嗰啲咧，唔系嗰啲嘅嘢。我都想讲下个女警， 讲下佢 嗰个水警嚟啊。 佢肯定系 两粒一把嚟噶嘛？ 诶，唔敢肯定都系 两粒，督查急两粒。 因为你知啊，你有啲亲戚做嗰行，你熟啲啦。我唔识噶，我划清界线嘅，我高攀唔起啊。 咁我 高攀唔起啊。 我好知嗰个机制啊，或者啲我 好知 个，即系唔系我唔关于，因为我有亲戚做好高级，我即系我对呢样有几有研究嘅，啊，好细个都有研究。 嗯， 咁啊，我 有机会，我拉开少少，话最新一期。43岁都请啊嘛，冇真系冇人做可能。43岁， 我唔够，我 你超咗，不过 好难咗。 不过啲听众如果听，你冇得好奇怪。 嗯， 请个新仔 好难请嚟噶， 请到43岁喎， 好难请人嚟噶。 不过迟啲好容易请啊， 嗯， 大把上面啲老友 搵落嚟啦，搵落嚟啦，咁啊就咪落嚟咯。 嗯， 嗱，坊间咧只有两个讲法嘅啫，系呢个水呢个女呢个女呢个女警 女督察 女督察啦， 系女警啦， 系得两个坊间两个讲法嘅啫。 嗯， 一幸灾乐祸。 嗯， 好、啊。第二，谴责行灾乐祸，真系唔系都行灾乐祸噶。OK， 啊， 咁我就觉得，喂，唔系啊嘛，即系而家香港人嗰个层次，点解会咁样嘅咧？即系我嗱，啱啱讲，我以前大个将个网上电台带嚟香港玩嘅时候， 嗯， 喂，嗰啲人嘅质素咧，好捻高。 嗰阵时啊，案八 系啊，我唔系讲主持，首先系嗰啲听众个质素都好捻高。当然咧，主持质素梗系高啦。我哋嗰班黄岸贤啦、萧若元啦、 黄旭文 啦、梁锦祥啊、 梁江 啊，嗰啲全部质素都好高啊。但系而家真系冇捻晒呢啲咁嘅人，嗱， 走晒啦，老细。 我点样讲咧？即系其实，即系我又唔好似老萧咁。佢会话：，唉，你唔应该咁样话一个人嘅，我觉得话唔话冇所谓。 嗯， 即系我唔中意咪话你咯。 哦，咁但我觉得啊，即系做人啊，积翻啲口都系应该嘅。 嗯、 即系人死就叫盖棺有定论啦。即系我觉得，即系以我自己嗰个受港英教育嗰个道德观念咧，嗯、我就系唔中意幸灾乐祸嘅，即系好老实啊。 咁我就好中意啦，即系我都唔系好关我事。 系啊， 唔系好关我事。 系啊，啱啱。 即系坦白讲，如果佢系扫荡紧啲示威者， 死撚咗咧？ 嗯， 咁啊唔同啦。 哇，咁啊唔同。 哇，咁我就大肆宣传庆祝啦，咁就唔使讲啦。 哇，咁你好无良啊？ 系噶， 哦， 系噶，系噶。 会唔会 扫动咗示威者嘅手？ 好彩你唔系做签嘅嗰份宣传，唔系冇得做得咯。 咁， 嗯， 即系，但系讲真，而家呢个女呢呢、這个女督察。嗱，我哋俾咗我哋，因为应该要俾咗啲私怨嘅。 嗯， 呢个女督察系执行任务而瓜柴噶嘛？ 殉职噶系啊， 殉职噶嘛， 真系殉职啊！ 即系喺我哋香港以前咧， 系 喂呢个我哋真系要献花噶嘛？呢个实率巨噶嘛？你一定实率巨噶嘛？我哋呢个系咪先？ 冚国旗噶， 冚国旗嘛？我哋都要好 即系区旗啦。 即系坦白讲，嗱，我哋一样还一样。 嗯， 如果有个差人喺执行职务，唔系执行扫荡呢个游行示威。佢可能是扫毒、 嗯、 死咗。 嗯。 其实我哋唔应该抽佢水用㗎嘛。好。 用我哋以前受嘅教育。 係、唔应该。 係冇可能咁样即係好无良㗎、我觉得。 但係。但而家今日。 如果刁民由你而家咁讲我觉得你 Facebook 会唔会有人调查。 唔係我个讲话我唔会咁样讲。因为点解呢即係而家时势。 係、 因为讲真的。我哋同香港人同个差人嗰个睇法呢已经系一个敌人嘅睇法。 敌 人。咁敌人点死嘅话我哋呢句即系某程度。所以你开心我唔紧要囉。 嗯。 即系我直接啱啱讲我自己做返我自己。我就唔人咗落喎。我一句。 即系都算系老萧条拉囉。 我算老萧条拉啦。 都啱嘅系啊。 当然我都有食多路啦。 系 俾 我 系俾佢。 我有啊俾咗。 我系俾佢提醒咗。啊！好耐冇食過咯， 唔係你要有個 app， 應該哎呀用完啦，出家就用完啦。 我唔知啦，咁即係我 過咗期啦，12蚊真係抵食。 但係你要諗下，喂，如果我哋試下，我哋唔好用一個幸災樂禍嘅態度， 嗯， 你一樣係可以鬧到差佬嘅，知唔知？係鬧得好勁， 你講嚟聽下。 好恐怖， 即係話 原來原 點解？ 你覺唔覺得而家呢班呢個水呢、這個女督察嘅上司？ 好有问题，梗系 草菅人命， 系梗系啦。 喂，好捻简单，我睇咗有线电视， 嗯， 广东省政府， 嗯， 同一时间就出咗一条片，系佢点样拘捕一啲大飞嘅走私人， 嗯， 会点样咧？上边有个直升机， 嗯， 滴滴滴滴滴滴，同埋海上嗰个快艇，即系。大陸嗰啲快艇點啊？你香港啲德國製啊嘛， 嗯、 大陸嗰啲土炮嚟嘅啫嘛，啊有個快艇，有直升機喺度掩護， 嗯， 去追一班嘅走私客，必要時仲可以開槍， 嗯、 因為點解？因為其實佢嗰啲快艇咧係裝曬甲板啊，佢預咗你開槍，佢預咗會係要係同你同歸於盡嘅 ，OK、嗯、好啦。香港你点啊？系一个乜嘢嘅事啊？喂，你个上司嗱，你两个两粒半，嗱你两个警拖两个散仔坐个快艇就追捉啊！咁捻样嚟喎，其实你冇一个好嘅部署先，冇、啊， 冇。 你有冇叫飞行服务队去配合你呢个 action 先？冇啊！咁你同草菅人民有咩分别啊 ？OK， 开头话唔见咗两支枪，有支冲锋枪，有支雷鸣针啦，系咪啊？跟住差佬，我唔知定假啦。佢突然间就话都冇架餐摆晒个快艇度。啊，当然啦，我哋可能会有啲人会估话嗰个快艇反咗噶嘛。其实嗰两支枪跌咗落海，咁差佬费事咩镬，就话冇拎咗呢两支枪。上去啦，佢瞒骗我哋啦。好啦，我觉得差佬系唔会讲大话嘅。 嗯 ，OK， 佢真系冇带嗰两支雷鸣灯同埋嗰支冲锋枪去。喂， 嗯， 系一个几大嘅漏洞，你知唔知啊？警察装备其实有建议噶，一架冲锋枪，一架冲锋车， 嗯， 里边有几多支散弹枪，有几多支避弹衣，有几多件避弹衣，其实全部都要带嘅。 即係有個指引囉。 有個指引喺度喎。喂。嗱而家係咪有人唔依從個指引先。 要問返。 如果冇兩支冇嗰兩支槍。好啦。 我等等先問問先。嗰架船三個。 四個。 嗰個 Madam 係最高級係咪 唔係有兩個兩粒一百。 其中嗰咩就其中一個兩個伯， 即係佢係同另外一個一樣級數，係 啦， 嗰兩個省仔， 兩個省仔 得明白。 所以咧呢單嘢咧，如果我哋要指個矛頭指上去咧，就係、是、出 action 建議俾 action 你嗰、那個嗰、那個人，即係嗰個指揮官，警司級啦，唔使講啦，警司級以上噶啦，或者呢個指揮官 ，OK， 即係佢哋俾錯咗一個 action。明唔明啊？冇揾飛行服務隊配合。喂，大佬，你唔係冇，你唔係你啲咁嘅高層，唔係冇去過大陸同廣東省嘅公安開過會㗎啦，有開過會㗎嘛？你知道廣東省公安係點做㗎嘛？連廣東省公安都要揾個直升機去掩護。喂，你諗下，如果我哋呢一次，我哋個指揮官肯同飛行服務隊配合， 嗯。 有个直升机， 嗯， 就算有呢次意外，系咪揾翻个人都易啲啊？ 嗯， 喂，咁呢个女警其实死喺边度？死喺边度啊？ 警队高层， 今日死喺警队高层里边。 系， 喂，全香港冇一个人讲过。 有冇会犯咗咩法先？你如果你咁讲，应该唔会啊？你 我冇啊， 啱啊，系啊，我有 边一句说话讲咗先？嗱，一定出现问题噶啦，一系就个高层， 系，一系就 冇。跟咗个安全措施， 嗯， 有我哋佢嘅下属去死， 嗯， 好，就算唔系，如果唔系，就系嗰几个下属自把自为， 嗯， 哇，枪又唔捻实带，吓、啊， 咁啊，即系叫抵死唔到， 啊，咁就所以咧、啊，所以有个差佬咪话抵死咯， 嗯， 喂，坦白讲，我觉得嗰个差冇得捞，我觉得个 其实你有冇得上诉，可以告翻政府系嘛？得唔得？告唔到啦，即系而家已经唔得，以前可能得。 吓、啊，唔得啦， 唔得。即系咪一佢停职啫？可能其他处分咯，冇即刻冇得。会唔会真系冇得咯？ 一定冇得。 消防员都冇得咯， 冇得咯。 即系要杀鸡儆猴。 一定冇得咯。 其实就系杀鸡儆猴。 同你宣誓啊？ 嗯， 你唔宣誓就冇得咯，一样唔使讲噶啦。喂，大佬，但我就唔明点解香港人停留喺嗰个层次度？唉，我要开香槟靓粥啊，要去食海底捞啊，海底捞加海底食。喂，唔系啊。其实我哋某程度我可以惋惜呢个女警之余，将个矛头指向一啲 警队高层， 警队高层嗰度。其实某程度永远都系警队嗰人衰嘅啫嘛，其实。 同埋个问题啊，即系我又有个观点啊。 系咪先？我同你讲，我仲 咁你咁猖獗啊嘛，即系佢好似听讲系嗰啲大飞撞嗰架，撞到系咪？依个事实啦。 系啊。 是真嘅 事实嚟 嘅，就系、是、因为你之前你唔打击，你唔知咩事，你系咪即系受咗啲咩影响？人哋 你要你要知道乜嘢嘅 action 啊？ 嗯， 唉，你有冇睇？你都有跟啲新闻噶啦？ 基本上都有， 基本上有啊， 基本上有跟。 原来你有冇睇过零一啊？唔知零一定系咪立场？就影咗一张相，四十架 几个，我上网睇过啦。 系啦， 系啊，追唔到 一齐。咁佢系嗰个点解咧？嗰、那个记者咧就去跟啲环保团体， 嗯， 走去睇啲环保嘢嘅。其实 点乜先见到？ 点都见到就整咗相。 哦， 唔捻使问啊。 嗯， 逢系记者会点做啊？影咗呢啲相， 咪发上去自己嗰度。 咪发住，首先问下你哋警方，屌你老母点睇呢单嘢噶嘛？系、 嗯、 咪一定系先？一个记者嘅操守，唔使问，一定系好啦。那个警察警方见到呢幅相，又咁问法， 好啊， 咪屌你老母做嘢咯， 我先做， 咪做嘢咯，咪叫你哋嗱，而家我哋记者嗰边问咧就嚟出噶啦，冚家仔你嗱林大食炸死蟹啦，你嗱林咧就帮我拉翻几个走私客，咁咪我哋就会喺唔知立场啊，定系零一咧，就会写出嚟。我哋就好啦，冇面，但我哋系责官嘅啦。喂，咁闯住去逆 action， 有乜办法唔死啊？ 即系你认为系零一嗰张嘢？ 梗系啦，喂，奉为记者一定问噶。 我有问，但系会唔会之前都有数？不过就咁啱咁巧撞。 有坦白， 可唔可以咁讲？ 坦白讲，嗱，你要睇下嗰个走私犯个立场。佢喺呢架快艇裏面裝埋鋼板，佢好明顯就係要避開乜嘢？避開你支槍咯、啊。 有埋鋼板啊！ 有埋鋼板，全部都有噶。 即係你依個知道都熟。 係啊，熟，除咗六個摩打之外，係開雙鋼板，係明顯係擋，係諗住擋你槍。佢點解擋你支槍啊？ 知你會開槍。 佢諗住同你搏命啊！ 嗯。 喂，大佬，你要拉我，我同你搏命，我唔撞你。嗱，我當然我唔會認為。 个走先反系啱咯。 嗯， 但系喺佢嗰个立场，佢又会咁做啊嘛。 嗯， 咁你梗系试过好啦，呢啲咁走先反试过好啦就多次啦。 嗯， 系咪先？我咁样撞你啦，可能撞你唔死啊？呢次、几次撞你唔死啊？咁坦白讲，喂，我打份工啫，差佬。我唔会真攞条命去搏系嘛？ 而家真系 错啦，咁个命咁咪 即系佢冇谂， 咁咪唔会成日就巡视咯。理论上都系啦，就巡视都唔会咩啦。但系呢次唔系啊嘛，呢次系传媒啊嘛，大石砸死蟹咯。你唔拉翻个出嚟，我哋高层点交代啊？咁咪喂，坦白讲，一架艇两一班，嘥唔嘥啲啊？ 咁啊， 系咪先？你一个两一班。跟住三個散仔，我就覺得好正常，好 make sense。兩個兩啦，扮咗兩個散仔，幾唔 make sense 啊？呢一樣嘢，就因為 一架， 因為係 咯，一架艇，一架啫， 一架艇， 唔係話 其實應該我可能有幾架艇一齊出嘅、 啊， 但係就但係嗰架艇就有兩個兩一百，佢真係唔 make sense 噶，好唔 make sense 噶，一聽邊個講先？你叫啲下屬係咪先？突然間你兩個有意見，聽邊個講先？喂，唔会噶，其实基本上唔会，梗系好捻大，好捻大动作，咁就雷霆扫月咁式，咁佢一份搵啲最高级嘅问埋佢啦，再个一架艇四个两一班啦，加两个警司添嘛，点最威咁样咁先至威噶嘛，系咪先？好啦，嗌个 action 落嚟，第一个咁 action， 跟住你唔叫飞行服务队做个配合，而且坦白讲又唔识开张， 嗯， 唔怕啦，自由开噶啦。以后再开噶啦， 我觉得香港未必交翻俾大陆公安做。 系唔好理啦， 会唔会啊？ 香港实以后都开张噶啦。你而家再有呢啲咁嘅相， 嗯， 出去俾呢啲咁嘅传媒，以后下次 X 实开张。 我但系又感觉， 下次的 X 亦都会嗌呢个飞人服务的配合，因为一条人命太贵啊。 哦， 你明白？ 其实又咁讲啊，搵啲即系侦察，有啲而家航拍机咁、多无人机咁犀利，咪。搵下他 跟到佢咪咯， 搵下边度上货边度落货，嗱一定系香港上货，但 其实而家系咁样噶，基本上 睇下先，牛哥， 嗯， 我听过 系双边， 系咪双边？ 我系咁噶，嗱，佢点样上货落货，我又好熟、啊， 即系问埋先。嗱，以前就单边香港运嘢上大陆、但系其实一样，而家系双边，有嘢翻翻嚟， 一定 可唔可以咁讲？ 可以，可以咁讲， 因为就冇得通关，冇得买。 嗱，你记住， 买系 其实运啲货物上船。嗯唔净止喺陆路运一啲，嗱你成日见到咧喺陆路有条上滑梯，上啲货落去个， 而家嗰啲好容易周到 嘅，喺陆路。其实你净系认为净系用呢个方法咩？ 嗯， 咁唔系啦，香港好多等选， 嗯 ，OK， 好多货就上咗个等选度， 嗯， 由个等选落大飞嘅， 哦， 有呢一样嘢噶，有啊，一路都存在啊。 嗯， 或者咧，我啱讲我啲行我好熟， 得 我好捻熟啊！你唔使问我呀，以前未讲头，我已经讲咗喺边度可以坐船去珠海啦。呢啲走私嘢我好捻熟噶，系我自己唔系做呢行，我唔系做呢行， 即系等船， 系啦，又喺走上等船，上大飞由大飞上去另一个等船交货，都仲有上岸交货又有， 系 一上到等船，咪蚂蚁搬家咯。 咁问埋先，咁你旧老细话走澳洲龙虾？啊，都系坚嘅， 都坚嘅啦，呢只坚， 即系都系嘅澳洲龙虾同埋啲 澳洲龙虾呢啲系坚嘅， 系坚， 即系嘢就好紧要， 主要系冻肉 多，食嘢好紧要， 电 子零件 iPhone 啦， 系啦 系啦 ，PS5 啦， 系 啊呢啲而家好最 hit 嘅嘢，最缺嘅嘢 就系、是、你旧老细冇点啲， 冇呢样就真嘅，咁翻嚟 系啦，问你翻嚟啦，因为你旧老细冇讲过， 有好多嘢咧嗱，翻嚟有好多翻啲人翻嚟啦， 人哇咁夸张。 哦， 系 你， 系明， 我系明噶啦。我哋战南俱乐部呢， 不过如果听你讲， 全部污水嚟噶嘛，而家基本上， 听你咁讲就翻得人嚟，亦都有人要翻翻上去。 梗系啦，都有啦，亦都会有嘅。啊，人就会翻嚟多啦，同埋佢都有啲货翻嚟噶嘛。 系大概咩货？ K 仔啊， 哦，唔系我嗱，我听过，嗱，我听过，咖啡，即系唔系你嗰啲喎。即系你明明有时我哋去上水药房咪买，即系好啲药房咪买得好平嗰啲假，你知啦，你去啲唔系正经嘅药房，其实你好容易买到假嘢噶嘛，就系话嗰啲冇牌劣质产品咧就好平咁样， 药物都多， 假药 唔系 真药， 伟哥， 大陆伟哥边度得？ 屌你啦，香港唔俾买啊！ 屌你浪乜？你知唔知香港买伟哥系一个 医生纸咯、 啊？医生纸都知我其实有登记噶嘛？好多药房系卖唔到出去噶。其实我哋好容易买到个嘅伟哥，全部都大陆落嚟噶，偷落嚟噶。 系咩？ 系啊，尤其是好多药， 香港进 好多药系大陆平啲嘅，有啲嗱当然唔系全部都系，有啲药大陆平啲嘅。 嗯 ，OK 啊，咁 呢个你收到风嘅 吓？呢啲喂，做毒品啦、啊，好毒品嘅、啊。嗱、啊，咁呢啲搵过嚟实有嘅，好啦。 即系大陆嘅日用品啦、啊，又 系啦， 系。 咁啊 ，OK 啦。但系我真系想讲，我唔知点解以前个听众 啊， 即系而家香港人，同埋以前啲 KOL， 即系嗰啲主持， 系 都好呢个方向，一定系好似我呢个方向信份冇光摸上，以前一定系嘅。而家系全部冇啊，全部冇啊， 冇咩？ 低层次到而家嗰啲主持兼听众， 听众就冇办法噶啦。 唔系嘅，以前啲听众好捻叻噶，以前啲听众真系，如果你讲出个问题，讲出个 point 噶，而家冇晒啲听众，以前都冇晒啲咁嘅主持。啱唔啱讲？我呢个论述，以前一定有人讲， 而家香港网台 冇啦。 唔可以讲时政咯，即系咁讲。 咁、啊、坦白讲，我咁讲，唔系犯你国安法啦。 咁啊冇，暂 顶笼犯你仇警嘅，仇警嘅罪有未啦？ 你冇仇警啊？你系讲个故事，你都话个咩？但系惨噶咯。 系惨啊！我嗰个惨。 喂，仲有问一次， okay. 即系横掂都拉啦，唔好话拉唔拉啦。总之言之，讲得开。喂，我好似又睇到啲灵异，少少谂翻灵异嘢。 咩灵异啊？ 可能咪揾到个咩林嘅？ 嗯。 咁我即刻我谂到咧。香港人如果有人跌咗落海会搵唔到会点啊？ 细过咯。 咁嗱，我就睇到张图，唔知真定假，话有个人真系喺附近搵到个西瓜整嚟食，即系佢系咪真系有抌咗个西瓜搵翻咩抌啊？你 唔谂知啊？喂，唔好讲呢啲，我又惊惊地，因为屌你啦，一阵间 即系你唔系即系香港嘅传统系抌西瓜噶嘛，落咗水。搵唔到嘅话就， 屌你啦！总之啦，系咩事啦？总之啦， 因为我网上睇到个图啊，有条友喺嗰附近啊，执到个西瓜整埋嚟食啊，个大陆仔咁样样哦，咁可能真系有抌西瓜，就搵得翻。佢都几日搵到翻嚟。 佢坦白讲啦，唉，我都希望咧，啲香港嘅人，啲听众，其实某程度你仇视佢哋。而家你系去到系去咩情况先？系嗱，我唔系唔俾你仇视啊，系咪去到一个你死我活嘅年代先？ 其实而家某程度上系 你嗌我唔会怪你啊，我唔会怪你。 即系后生我， 但你都唔好怪我，我唔肯咗落。 唔系，即系我哋 最即我 嗱，阿牛哥， 我希望系咁啦。 你听我讲埋先。 我希望咁啦。如果你真系认为系对同警察系势不两立嘅。你哋恨咗落祸，我唔会怪你。 唔系， 但系你亦都唔好怪我，我唔会恨咗落祸。 唔系，即系我同你， 即系得唔得先？网友得唔得先？ 唔系，即系我同你咧，就仲系叫做讲道理，相信呢个世界有公义嘅人系咪、 ？Sorry 啊，如果坦白讲，如果有一日我都对呢一个警察嘅系绝对仇视咧，即系好简单啫嘛。如果你系等于我哋民国初期 ，OK， 日本仔打过嚟，喂，而家你日军嚟噶。我杀你，我应该。即系如果我去到一个咁嘅层次咧，我都还咗落网。但我未去到呢个层，我咁嘅层次咋？ 应该就系话我哋都仲相信呢个世界仲有天理嘅。 我都唔系呢样嘢嘅，但系我都未去到当佢日本仔咁咯。 未咁啊，未即系未。但有啲人系已经当系、 啊、当系咗啦，有啲当系咗 都多噶。其实 如果你当系咗嘅话，你会还咗落网，我真系唔怪得你。 即系我 都想讲一样嘢，如果我唔还咗落网，你唔好怪我。因为我真系赚咗落唔到。 嗱，依集出街啊，大概10月5号啊， 系5号， 今日10月2号录啊，我又惊会唔会你录完之后，你七八号睇留言啊，好多人立屌鸠你刁民友。 咁唔关事噶， 即系咁讲。 即系我 吓，咁我为咗啲死咗啲手足，你啊嗰啲，即系嗰啲好，即系比较咩说话咯。 即系我有我嘅， 系啊，我同你 啦，啊我， 即系我同你同埋旧老细。 嗰类啦，嗰类啦，嗰类啦， 系啊，其他 KOL 就 唔同啦，黄岸嘢唔同啦，黄岸有啦，开心应该只蟹个碗应该， 佢有冇节目啊？而家 冇啊，唔窒你嘅、哦，我唔窒你，总之我有咁态度啦，好啦， 系 完啦，嗰呢度完啦。 你而家话你 咁啊，我哋讲 都唔系拉布正题啊， 系啊，正题嚟，咁啊都唔都系拉布嚟嘅，其实我又因为今日叫我又想讲下灵异事件，我嘅灵异事件 系啊，你上次冇 讲，上次我讲咗。金龙啊嘛， 系飞龙， 飞龙啊嘛，啊，今次我讲呢一单灵异事件咧， 是令我以后以后 以后 以后都唔再去揼骨。 唔系你依单嘢发几耐之前发生？ 好耐啦，梗系。 有冇几年起码？ 几年啦，几年啦，几年。 咁系咪真系都冇去揼骨？ 冇去揼骨，连斜肌都冇去，正邪都冇去。 就系、是、好似我同即系我早一轮即系封关前，我咪约你，你都系租酒店。 租酒店，我宁愿租酒店咯。 当年就系 瞓得长啦。 唔系，即系我约你会食宵夜吹水咧、嗯，就系、是、你通常你上去玩完就约阿碌、嗯，第二日就约阿碌食完晚饭就租酒店，你瞓觉休息啫嘛、嗯。你就冇揼骨，真系冇。 冇啦，冇啦，而家冇。 嗰阵时我枕住可能一个月都揾你一次，因为你一个月都会去一次录音噶嘛，或者三个礼拜度噶嘛、啊，又真系冇。 冇啦， 应该真系冇。 就因为呢一单嘢，我就冇去过骨场。 呢间嘢 嗱，咁但 系会唔会通关之后又改变下咧？即系等阿恩啊， 唔系咁啊，而家 带你去。 其实而家耐就耐咗啲噶啦。 系 咁咧， 大概点啊？ 唔系，而家耐就耐咗，咁咧可能而家就冇咁惊啊，即系冇咁惊啊。 惊要用个惊字啊？ 系啊。 屌你天不怕地不怕，你唔带袋又唔惊俾差佬， 我唔 俾公安斗。你话你好大胆噶喎，即系有个惊字，你啲文有字典。 即系。真系咪都？你唔好炒开呢个话题， 真系 唔好。O K， 唔好炒开呢个话题。 O K， 你讲 啦。嗱，我就唔，我依家嘢未执，我就唔可以，我就唔好以上次飞龙咁开名啦。 嗯。 吓、啊，咁咧，我依家咧可以咁讲啊，喺水立方斜对面啦。 哎呀，我唔知，阵间先，我真系唔知，真系继续。 O K， 我冇去嗰边， 就喺水立方斜对面， 即系叫福田区噶咯。 系啊，系啦、 啊。我好少去。 叫乜嘢城啊？叫乜嘢城啊？喺间。叫德兴城嘅， 其实火 啊，听我先，系间火德兴城嘅酒楼上边啦， 唔系等等， 叫乜嘢城啦、啊？嗰间嘢， 分分钟都执咗啦，咁耐 啊，未噶，未执啦，好似未执啦，未执啦， 因为我哋年纪 水立方执咗啦，转嗰只名 ，OK， 阴公， 咁啊喺一间叫德兴城嘅酒楼嘅上边啦，叫咩咩城啦、啊，咁你自己打估到啦，吓、啊、，OK， 好啦，我唔开名啊 ，OK， 咁其实咧，我要讲一讲我自己揼骨嗰个方法， 间场系正骨定邪骨先？ 有正有邪啦， 但你系当年揼咩骨应该？ 正骨， 正骨得。 呢间场就以前系正骨嚟嘅，一路以来系正骨。 喂，其实以我印象中，你系中意揼中医噶嘛？我识你系嘛？ 系啊， 即系你真系会啊，想揼骨嘅人嚟啊得。 因为我有条腰嘅，我条腰即系可能劳损过度啊，所以我一定要人我捻嘅，一定我捻捻一条腰嘅。 嗯， 咁咧，但嗰度咧就冇中医嘅。咁我以前喺嗰度咧就捻一个。好有力嘅技师， 系 好有力嘅，我每次醒佢都好重手嘅，因为我温够力。 嗯， 啊，咁咧就以前我系点样嘅咧？我以前就好少租酒店啦， 系 即系少酒店，通常瞓骨场啦。咁样呢样嘢就系、是、一路以来我都咁咗，因为瞓骨场又其实佢有几个好处嘅，佢真系可以瞓廿四小时。 系啊，唔系啊，啱啊。 酒店唔得啊，而 系 如果酒店夜晚黑八点 check in。其实你都系瞓到两点 点咯， 吓、啊，所以你永远都唔及廿小时，但骨场就可以啦。 系， 咁而且亦都好方便啊！你唔好以为你落街食嘢啊咩，你俾咗押金， 系啊，可以换衫出去都得嘅， 你就可以换衫出去噶啦，使你廿四小时翻翻去， 系啊， 再增值，再增值。 通常佢就廿四小时要埋一次单嘅， 系啦，一次单 有 系啦，咁你埋一次单就得噶咯。 系， 所以某程度，如果你住瞓骨场，其实某程度同酒店。佢好嘅酒店添喎， 唔系啊，讲翻少少题外啊，即系都系香港嗰啲娱乐，咪有一段时期啊，夏威夷啊，话唔知屋企点样装修，又冇屋住，咪翻深圳住骨场啦，夏威夷自己讲， 系咯，唔出奇啊，唔出奇啊，好多香港人都系咁样噶， 我直情以前有一间场执咗啦，嗰间，不过唔记得咗咩名啦，喺向西村嘅，就真系 喺嗰 隔篱， 隔篱系咯，我呢个， 啊，嗰间叫咩？ 我呢个又执咗啦。 啊，唔记得咗 啦，唔好理佢啦，我呢个， 总之有佢啦，但系就你知边间？ 咁呢一间场咧，就而家我讲嘅呢间乜乜城啦，咁咧就以前整骨嚟嘅，慢慢下咧就 即系有少少斜， 就斜啦，跟住无啦啦整咗两件女，零零舍得两件嘅啫，就后生啲靓啲，咁就问你起唔起机噶？ 哦，咁 系咯，咁都唔关事嘅，我都试过帮衬起机嘅，但系以我嚟讲，我就主力。就 搵 个 好大力嗰、 那个，搵大力嗰、 那个，嗰、那个阿姐嚟噶啦， 嗰阿姐嚟噶啦，嗰、那个阿姐嚟， 即系唔会帮你起噶啦， 唔会帮你嘅起，佢要想帮我起，我都唔会俾佢起。 系啊 ，OK， 得， 好，咁我谂下我嘅流程啦。通常我系点样，我就会我去咗我都唔会系星期六日嘅，通常其实甚少嘅， 你甚少咩？ 甚少星期六日嘅。 唔系你星期六日就去唱 K 开酒店啊嘛。我星期一。 星期一咁样。 你通常星期一。 咁我就会晏少，咁啊，因为我睇下会可以瞓间房度啊。 嗯， 喺房度瞓啊。 系， 系咪先？咁我一如过往咁啊，喺呢间乜嘢城啊嘅骨场，咁啊练完啦，咁啊喺间房度瞓啦。好多人都系咁样噶啦，练。 喂，你 练佢两三个钟就可以喺度瞓。 你嗰期成日去福田玩咩？我跟你。都好似 唔同，阿碌住福田啊！ 哦， 咁我就有時要阿碌食飯啦。 明 咁樣嗰陣嗰陣阿碌住福田，咁我啲朋友住福田， 係 OK， 或者我去完斜機， 係 落車又係福田。 哦 ，OK， 我得。 嗱，因為嗰陣我哋試過一次去東莞又玩又好，去呢個惠州玩都好。咁我哋落車嘅地方都係福田嚟噶嘛？ 知道。 我就準備喺度食埋嘢瞓埋咯。 我明白。 啊 ，OK， 好正 好。咁样通常我就突完骨咧，我就会喺间房度瞓嘅。咁我就好捻简单嘅啫。 哦，佢当年唔使你转房， 唔使转房，喺翻嗰度瞓。 即系熟客噶啦。 咁我一定系咁样噶啦。我会将，因为我其实我好多家当噶嘛。 你唔中意孭个斜孭袋？ 系啊，我好多家当 都有噶嘛。 咁其实我有钱噶嘛。 系。 我反而唔会将啲钱放喺个。 死梗，真系死梗。 我唔系放喺家度噶嘛。我带咗出嚟噶嘛。 系。 好啦，咁我当然我嗰间房嘅保安又好啦。但系呢啲咁嘅骨牆咧，好奇怪喎。佢唔會有 鎖 門，用我鎖門喎。 可以鎖，有啲。 我呢度冇得鎖嘅。OK。咁咧，我就成日咧，將一張梳化凳啊，你知咩凳啊？啲圓凳咧。 我知道，頂撚住。 係啦，咁圓凳就係俾個技師幫你按頭用噶嘛。 嗯。 啊，咁嗰張圓凳咧，我上揾張圓凳頂住嗰個房門嘅。 嗯。 咁躺坦白講，你一推個房門， 你就知啦嘛。 咁我就知啦，係咪先？好啦。一如过往，瞓咗喺间房度，揾个 中式床定泰式？ 中式床， 中式床得。 中式床揾嘅嘢就顶住个，顶住道门，顶住道门有啦，开唔到噶啦，瞓，几点其实唔知啦，我发俾人， 点样拍一声啊？ 打我一巴， 打你一巴， 打我一巴，打醒我。当然我都嗰力度就唔系。屌你老母啦！咁打落嚟 系， 大概系，大家遇到啦吓，遇咗嗰下力啦，拍手掌大力少少咯，即打我块面咯，一打醒啦，系咪啊？因为我唔知咩事噶嘛，我以为有人入咗嚟啊嘛， 系 吓，咁我醒手望一望，咦？屌你老味，张凳仲顶住栋门啫， 冇啊？系咪俾鬼砸嗰种类似嗰种？ 我得唔同喂。大佬打你一巴同俾鬼砸两件事嚟㗎喎。俾鬼砸你喐唔到㗎嘛。你醒咗嘛。你呢啲事係鑑生俾你打醒咗喎。打醒你喎。 嗱又 刮你一巴打醒你。 好明显係。 醒晒。 醒晒。 我唔会有啲真正好挣扎。 嗱我试过咁。 你睇我咪先。 係。 我睇有咩醒醒醒醒。望到门。顶住仲係顶住㗎喎。周围冇窗㗎嘛。咁嚟先邊兩個打我阿爸？嘩屌你老母唔好講笑。 唔係你等等先。我試即係講返我啦即係我解釋返啦。嗱即係可能其他聽眾都聽過。即係你冇試過瞓覺突然間好似個心嚟一嚟即刻醒晒先好似跌咗落。係囉會唔係 類似咁 即係你試過即係你即係瞓覺你試過㗎嘛好似突然間跌落去。 我知 好嘩好似萬丈深淵突然間起曬身個心仲 係 唔 係呀。 唔係嗰種。 我打咗一巴系冇心跳，即系唔个心跳唔系好惊个心跳，等咗，哇！屌，做乜打我啫你？我个意思咁样啊，即系屌你做乜打我啫？边个嗌我啫？即系我意思，我嗰个意思系边个嗌我啊？边个打我嘅嘢啊？我系可以分析得好清楚，打望我屌你老母顶住嘅， 系咯，系 嘛？咁啊即刻落大靓瞓啊！屌你老， 即刻落大 靓瞓啊！即刻落大靓瞓，我真唔想讲都喺嗰度。 有啲暗门唔会有暗门。 冇可能啦间房吊就人咁细。 会唔会冷气机滴水会唔会啊 滴你好唔好有冷气先奇啦吊你老 边有。嗰啲冷气分体式 唔会唔会 滴到你。 佢唔系咁样。滴水同吊你老边。即系两件事嚟嘅点会分唔到呢 即系你肯定 肯定。 拍你一下。 系拍你一下。 跟住个嘢仲顶住到。 啊我都仲顶住。我真系又解释唔到我咪驚。咁从此呢以后呢我就唔撚。 但骨长，你都唔突骨啦。 哦，骨都唔突就夸啲。 突都佢佢嗱，可能而家我 可能年纪问题 啫。咁我都会突嘅，其实啱啊，我都有时会突嗰啲斜骨嘅，斜骨冇得改噶嘛。 系就唔翻咩咯？ 反而我就反而而家就唔突。正骨， 正骨，即系唔会喺骨场过夜，应该突完就走。 即系唔系自从嗰次之后，我已经冇突骨啦， 直情冇突骨， 已经冇突骨几年嘅， 有去蛇骨， 就有去蛇骨嘅， 系 啊，可以咪走咯， 嗯， 啊，系啊，系。咁从此咧，咁从此咧，就一拨三大啦，租酒店。 哦， 我租酒店嘅原因就系为咗个阿爸。 哦，咁你话租酒店同突骨会唔会悭到钱？又未必。只不过你租突骨就有人帮你按下舒服啲啫，你租酒店 唔系咁啊，住酒店舒服啲 吓，同埋价钱差唔多嘅同突骨。 咁又唔同， 你两三百， 佢有个 service 俾你啊嘛，住酒店冇啊嘛，咁当然你就酒店瞓啦，又瞓得舒服啲咧，系咪先咁样各有各嘅，咁但可能但你可以住得骨长，咁你其实某条你可以好平都得噶嘛，骨长即系200蚊搞掂噶嘛。酒店就 唔得，200蚊可以， 200蚊酒店就金就好啦，系啦。 而家太耐冇深圳，唔知听唔加晒价啲嘢，听 但系而家酒店200蚊咧就好啦，系啦。 哦， 嗰酒店就好啦，系啦。咁你就唔会咩特价啲。但系如果你咪想享受埋个 service， 啊咁200零蚊佢真系 骨长200零蚊啦。 啊，骨长我哋就好 OK 嘅，好 OK 嘅，讲真 系， 明先？但系唔 OK 啦，俾我咁样下一下，从此就以后都唔想去啦， 即系费事去， 都唔想去啦，就真系惊咗，咁咪完咗呢个咪话我一个第二次嘅灵异事件就解释唔到 啊！到啊，啲物流以后唔去 ，你啦，几靓坚啊！其实我仲有一个灵异事件嘅， 咁下集先讲啦。 等下先，就好捻耐以前我 有冇喺节目讲过？ 冇讲过，好似同周兆忠、潘少聪讲过嘅， 系 上潘少聪嘅节目讲过嘅， 系 不过是 N 年前啦，嗰时啲网友就。可能听潘少聪未必听我噶嘛， 讲好似唔怕 噶， 不过唔好，不过今日都 系啦，差唔多啦， 拉下步啊，36分 啊，咁啊，有机会先讲，因为嗰几多流话嘅， 喂，仲有， 即系等于即系我而家讲完之后咧，你会对我好似前节目主持人咁多捻鱼啦，你咁样样， 啊，同埋仲有，喂，其实头先我一谂翻起，你讲嗰个女警嗰单嘢，水警嗰单，都仲有啲我哋头先倾偈都未讲啊， 例如咩 到下个礼拜可以再讲。 好啊，可以讲少。下个礼拜讲少咗澳门啦。 澳门。 讲澳门啦。 因为今日就10月2号啊，过咗国庆假期第一日啦。 我讲澳门啦。澳门就讲下香港通关啦。 系啊。 OK。呢排留翻节目先讲，留翻节目先讲。下个礼拜。OK， 咁啊，我同你讲下澳门。 澳门好。 OK， 咁啊，节目时间 差。神山嗰啲唔使卖。 卖晒。破纪录。 哦、 一四个钟头买40盒， 哦，即系唔使叫人买啦， 冇咯，因为咧，啱，我咪同你讲过嘅， 啊， 一个好嘅老细一定会收埋啲货，啊，等人换噶嘛， 啊， 我唔介意收埋40盒咁样多，冇啦，系咪先？一次过咪俾我纳捻埋咯，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